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，所谓国学。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现在爆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？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，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。商人遗老们的印书是书籍的古董化，其致重不在书籍而在古董。遗老有钱，或者也不过聊以自娱罢了，而商人便大吹大擂地借此获利。还有茶商盐贩，本来是不耻于世类的，现在也趁着新旧纷扰的时候，借刻书为名，想挨进遗老遗少的士林里去。他们所刻的书都无民国年月，辨不出是原版是清版，都是古董性质，至少每本两三元，绵连锦翼，古色古香，学生们是买不起的。这就是他们之所谓国学。然而巧妙的商人可也绝不肯放过学生们的钱的，便用坏纸恶墨别印什么精华、什么大全之类来搜刮。定价并不大，但和纸墨一比较却是大价了。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刊，新学家不行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。然而错字迭出，破句连篇，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，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。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。洋场上的王古所谓文豪，卿卿我我蝴蝶鸳鸯诚然做过一小堆，可是自有洋场以来，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，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。现在不知何以，忽而奇想天开，也学了盐贩茶商，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。然而事实很可惨，他们之所谓国学，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，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，中略鱼鱼客鱼之侠，不惜浪费笔墨编串事实，做一篇小说以赏阅者，想以阅者所乐闻也。原本每句都密全，今从略以审排工，阅者量之，国学乃如此而已乎？是去翻一翻历史里的儒林和文苑传吧，可有一个将旧书当古董的鸿儒？可有一个以拆白赏阅者的文士？倘说从今年起这些就是国学，那又是新理了。你们不是讲国学的吗？所谓国学结束。